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楚子霖是直接被从马厩里拖出来的，来带他的人看服饰是北府军清军，领头人与黑塔大汉鲁大远耳语两句，鲁大远便是勃然变色，呼喝了两个更强壮的军士，不由分说便将他捆将起来，那有步草草堵上嘴，扔上马背，运牲口似的运上了路。这是怎么了？楚子霖有口难言，心中惊惧了一阵，便又镇定了下来。他身份特殊，有公子庇护，会遭到如此对待，原由自不必说。他一向手脚干净，自信不会留下什么痕迹，除非南疆人将他曾经寄送去的信件送回，否则绝对找不到实证能证明他与南疆通信。而唯一的纰漏，应该是那些城内的细作了吧？说不定是北府军抓到了一个恰巧为自己送过信的细作，而那细作为了活命供出了自己来。哼，这并不足以为惧啊，只要一口咬定那人是栽赃陷害，对方一无信物，二无人证，又能奈他何呢？还未抵达目的地，楚子霖便将应对之策一一想好。在他打腹稿时，忽听得一阵嘚嘚的马蹄由远急近而来，紧接着负责押送他的清军驻马行礼。 少将军。 楚子霖眼前一亮，抬头含糊地唤道： 停战！ 下一秒，他便被翻身下马的石庭云一马靴踹下了马背，跌摔在地，接连在旱地上滚了好几圈，险些扭断脖子。石庭云不由分说取了马鞭便往他身上抽去，不知是否是巧合，那马鞭沾饱了水，而且还是盐水，又沉又重，更何况石庭云行伍出身，力大无比，鞭锋一沾身体就疼入骨髓。楚子霖吃了痛又逃不掉，只好连滚带爬狼狈躲避，含含糊糊的呼叫： 公子，庭云，你听我解释，你让我解释。 石庭云却像是疯了似的，不管不顾的抽打他，一边边密语似的挥来，劈头盖脸，其中一记落在他的脸颊上，竟生生撕下他脸上的一道皮。楚子霖以前怎吃过这种苦头，险些疼疯了，也不再费神解释，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逃躲之上。抽打间，一样被他妥善藏好的东西从他身上松脱，掉落在了旱地之上。楚子霖滚出了五六尺远后，才突觉心头一汗，扭头去看，只见那证明自己身份的南疆王玉佩，竟在不断的奔逃翻滚中，从他的衣襟内口袋中跌出。楚子霖一时间汗毛倒竖，心神沮丧，竟是迎着边锋扑了上去，想将那玉佩护在身下。这玉佩绝不能被石庭云看见，若是被他看见，那就全完了。然而石庭云却根本没有打算去看，或者说他根本就没看见，因为下一秒他的长靴便踏上了那块玉佩。楚子霖眼睁睁看着那没有软帕包着的，他从幼年起就贴身携带，一恐有贪财之人盗去的玉佩，在石庭云脚下四分五裂，残渣飞溅。楚子霖呆愣当场，盯住石庭云的脚下，结结实实的被石庭云抽了十几鞭才回过神来，眼泪冷汗刹那间炸出，牙齿咯咯打抖，仿佛那被踩碎的不是玉，是他的心肝脾肺。隔着一块堵在嘴里的油布，石庭云仍能听清他在嘶吼什么。楚子霖带着哭腔咆哮道： 我是日本。 楚子林被秘密压制到主营帐中时，那副惨状叫石金红都惊了一下。他脸上淤紫交错，一只眼眼眶青红，肿得凸了出来，一道鞭痕从眼下延伸到嘴角，可见只差一点鞭锋就要把他的眼珠抽出来了。颜元昭、颜元恒二人均在主帐之中，在石庭云离去后，颜元昭本想呼马与他一道前往，颜元恒却拉住了他。 六皇兄，随我去主营里见石将军。 庭云若是想差了，跑去放了那楚子林。 庭云心中有数。 如今见楚子林惨相，颜元昭方才安心。还好庭云没有做傻事，但颜元恒反倒拧起了眉。他从旁望着石庭云平静的过分的神情，以及他因为紧握鞭子而被磨出细细血痕的掌心，心里紧揪揪地泛起痛意来。这名南疆特使姓康名扬，苗族人士，文饰打扮，年纪轻轻便戴了一副水晶眼镜，相貌与口才均非凡品。他淡淡瞥了一眼被打成一副狗德性的楚子林，镇静转头，一口汉文说得异常流利。 两位皇子，石将军，铁木尔将军的书信两位都已看过，和谈事宜仍需细细商定。接下来几日吾都会留在贵军之中商议此事。至于…… 他指向楚子林， 吾受人之托，要吾务必将他带回南疆去。 受何人之托？ 挚友艾莎。 闻言，楚子林被血糊住的眼睛微微转了一转。 艾莎？艾莎疯了吗？我留在北府军明明尚有作为，他为何叫人带我离开？ 楚子林素日里行事稳重，但也曾无数次在私下里幻想过自己在众人面前揭开面目时，众人那或憎恶或痛心或愤怒的面目，而他尽可安然收受，毕竟到那时他已是功成名就。颜元昭、颜元恒乃至石金红在自己面前也不过是阶下之囚、瓮中之鳖，绝不是像现在自己鼻青脸肿地跪在堂前遭人围观，生死难卜。石金红不动声色。 楚子林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 楚子林心中有再多惶惑，此时也尽数收起。他抬起头来，斩钉截铁道： 不准冤枉。 康阳举杯饮茶，神态安然。颜元昭有些忍不住抢先道： 你说此人通敌叛国，可他在12岁时便入了将军府，身家若不是清白干净，怎会被收入府中？ 康阳割下茶盏。 探子要从小养起，这样简单的道理石将军不会不懂吧？ 颜元昭无话可说了，然而无话可说之余，他觉得这特使有点古怪啊。按理说在敌营中安插的探子要么一直留着，要么被发现后直接视为弃子扔掉便是，为何此人要主动暴露楚子林的身份还打算带回去呢？这南疆人到底做了什么打算？别说颜元昭了，楚子林亦是一头雾水，他这是何意啊？楚子林不管艾莎是在发什么疯，他数年为奴就是为了一朝得意，怎肯让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呢？他叩头一击道： 将军，公子，子林不知该如何自辩。我自幼入将军府，免漂泊之苦，蒙教养之恩，又怎会行那不忠不义之事？ 自幼入府四字让楚子林想到昔年流离失所的遭遇，想到那块在石庭云脚下粉身碎骨的玉石，他的心和肺都在抽着疼，就连小腹也纠结成一团。即使如此，他面上仍勉力地强撑着，不见急躁，更多的反倒是无奈和心痛。 南疆人不过是想借此挑拨离间， 还有真凭实据。公子，子陵自小与你一同长大，情谊深厚，您一时被小人蒙蔽，子陵愿受公子怒火，但子陵清清白白，丹心碧血，日月可见。